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继续收听京剧《人面桃花》。在剧中，吴素秋扮演杜宜春，姚玉成扮演崔护，沈长春扮演杜之威，白凤鸣扮演吴世仁，于淑敏扮演李芳春，汪洋扮演书童。 我知道本朝的古人，这不跟我们好吗？哼，反正有把柄在我手里头，我呀给你告诉老伯伯去。 官人，你若告诉他老人家丹田与你，我不过是一死，你若把我死于你他，我就死于你他也就是了。 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，我是跟你闹着玩的，你别哭。别哭 啊，你别哭，明天我给你买糖吃。 别哭，哎呀，我弟弟来了， 我正给你闹腾呢。 啊，弟弟，老伯伯，弟弟，我有一句话对你让你家一句话， 我有一句话要跟你说。 弟弟，我有一句话对你让你家要跟你说。 你家姐姐时刻就叫他先讲， 弟弟你总是偏向着他，就让他先讲。 哼，是什么偏向于他？你这个东西。 我不是东西，我是爹爹的女儿。 嗯，爹爹的女儿。 老伯伯，不是别人的事，就是我姐姐的事，一件大事。 哦，什么大事啊？ 姐姐，我可说了啊，我可讲了啊。老伯伯，您说我姐姐她老实不是？ 是啊。 嗯，她呀很不老实。 哦，她怎么不老实啊？ 姐姐，这回我可真说了。哎，老伯伯，我姐姐她说她有一个本。 本什么娃？ 本。 哎呀，到底本什么娃？ 嗨，本来呀，我姐姐说要跟我一块玩去，后来她又说不去了。老伯伯，这件事情大不大呀？ 就是这样的大事。哎呀，儿啊，你为何不陪他前去呀？ 他欺负我，我不与他前去。 自家姐妹说什么欺负，就陪他前去吧。 弟弟，我们一同前去吧。 我们一同前去。 哎，对了，老伯伯，你也跟我们一块去吧。 我们一同前去呀。 是西西平时，你到那乡玩耍去吧。 那我玩去喽。 光景，怎么逃了？ 奔 五府下无手。不命在他门前提示一声，了计一清二白， 就是这个旨意。 师通快来，二二，师通快来。 什么事儿啊你？ 想鼻炎去来。 哎，要鼻炎干什么呀？ 我要去诗啊。 哦，考场上写不出文章，跑这儿写诗来了。 不是，快去去来。 Yeah!

金磨去这门堂题词。怕的是磨不掉女儿。